是说放不下你是我的 now

前日子很难， 可不是吗？ 我年轻能干，但存款零担。 活该。 长得最好看，没恋爱可谈。 那是臭逼。 十年以后能不能？ 哼，腰缠万贯。 三十以后日子更难。 老婆单位像两座大山。 你说说。 房子车子全都是负担， 怪我喽。 忍辱负重，低头把活干。 再努力喽。 成人的世界难免偶尔让人不耐烦，没事儿找事儿也得折腾出来点波澜。这世界难过却从未黯淡，每个男人都要懂得承担。天空海阔，往前走，一会儿要我兄弟为难，我就跟你没完。这世界难，我却并不孤单，有你们在，没有什么难办。我不怕哭，也永远不会说后悔，只要我们在一块儿，没有什么过不去 的坎儿。 这世界难，我却从未黯淡，每个男人都要懂得承担。天空海阔，我们抬头并肩往前走，一会儿让我兄弟为难，我就跟你没完。这世界难，我却并不孤单，有你们在，没有什么难办。我不怕哭，也永远不会说后悔，只要我们在一块儿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，过不去的坎儿。 哈哈哈，知道了，能放心一辈子啊。 世上的事 有什么难？ 世上的事 没什么难。 世上的事有什么难？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同步发声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换工作，靠前程无忧。 三月六号，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自驾下江南啦！游台儿庄古城，赏最美南京岩，玩转秀山丽水，春游美丽新安江，赏特色唐月牌坊群，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吧！010-5175-1969，5175-1969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，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。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，拍拍我的肩，我就会听你的安排。摇摇摆摆的花呀，也需要你的抚慰，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。我想问问他，